在下我叫阿蛋，一天到晚也没有啥事干，就东奔西窜。那今天溜到这庄子瞧了，俺小时候在家教，俺大会出什么鬼？跟俺这个干爷，干爷俺咱不到小的慌，就干妹子俺有点想的慌。这也两三年没见了，也不知干妹子长得什么样了。干妹子，嘿嘿，哎呦，妈妈也都多大了？干妹子， 发财， 还发财了？赶快开门吧。 谁嘛？ 干哥，我来了。 哪一个？ 干哥，我来了。 哎，听到没有？ 干哥，我走进来。 出去。 干妹子。 出去。 干妹子。妹子。 去。 怎么弄的？ 你这个人怎么脸皮这么厚的？ 啊。 你口喊我妹子，我怎么不认识你的？ 哎呦，妹子，你都长大眼也大了吗？你连干哥我都认不识了。 你是我干哥哥。 你忘了？那小时候我一起带你去割草，一起上山去放牛。 啊。 那次下河洗澡，裤头长袍还是我。 去去去去。 啊，不是的，我去洗澡，你在那洗的裤头长袍是我拾回来的。 嗯，哎，你别说，还就有一点这个印象了哈。 哼哼， 哼 哼，哎，妹 子，你就是从小那个干哥哥？ 对，有假保换。 哟，干哥哥。 嗯。 我看看哪来都不像。 啊。 只不过后边长这撮毛不像。 这撮毛现在都流行。 怎么流行？ 你没看这撮毛它都该长在后边的，就要长个别的地方那就不合适。要不是干哥穿普通腔的， 嗯， 像妹子像你这二十郎郎岁大姐，咱以后出了门了，有了孩子了，那奶长个前怀就是喂孩子的，那奶要长个屁股上，那喂孩子还得多苦的嘞。 哎呦，你这个人讲话这么难听的 啊。 你讲的呢也有道理，就像男子汉留胡子的， 对， 那老大爷胡子就长在这下巴和底下的， 没错， 他要长在这脚后跟上面，阴天下雨走路还甩泥蛋子嘞。 那一点也不假，妹子， 你真是我干哥哥。 嗯， 干哥哥， 哎， 今天来巧了 啊， 来，俺俩干一盘， 干一盘，嘿，哎呦我的妈呀， 干了， 哦， 弄么呢？ 我给门插上，好， 一有， 哦， 你插门干什么呢？ 那你想干一盘不插门怎么？ 我看你这还脑子毁掉了。 啊。 啊，我要跟你干一盘你就去插门。 那不插门吗？ 干这个牌。 干麻将。 对了。 干，我讲我这一段时间没见到妹子，妹子学那么开放，你进门就要干一盘吗？ 你往哪里想的？ 妹子。 哎。 这麻将你干得怪精吗？ 那当然了。 来，我拿两张你摸摸。你要能摸出来我就跟你俩干，摸不出来我就不干。 哦。我要摸出来了就证明我会打麻将。 对。 我也不是趴在你身上喊牛似的。 嗯。 我这么一躺我就躺出来了。 嗯。吹牛不算，当面试验。 真的。 嗯。 哎呦。我摸到了。 是吗？ 就你腿大里的。 小鸡。 一条。 哦，一条。哼。管了，换一张了。 再换一张。 嗯。 哎呦，我又摸到了。 是吗？ 你妈做坛子。 俺妈做坛子怎么讲？ 一溜三个爷。 我乖三饼。哎呦，妹子，我不跟你俩干了。 不跟我俩干了。 对，俺们今天这个硬牌也不干，那个软的纸牌俺也不干。今天俺就玩那三扎掌小火车。 三扎掌，腿牌九。 对。 哼，那我更行。 更行，妹子，我问你，这三扎掌牌当中哪张牌最好？ 哪张最好？ 嗯， 我告诉你吧。别的我不在行，腿牌九我是手下巴掌毛。 怎么讲？ 老手一个。 好家伙，那你讲我听听。 我是四个尿水。 怎么讲？ 都是上将。 上将。别喊，说出来。 说出来。 嘿。 嘿。那你听。越来越自在呀，爱来还要 马印，要看也不错，是个高手。这三十二掌牌当中，图说那人牌好配， 人牌好配。 不过妹子 啊， 那人牌也有配不好的时候。 人牌怎么有后配不好的时候？ 那人牌要配那猴三男， 配猴三，行捋吧。 那我就捋给你看看。 你给会？ 摸个人牌往上一卡， 往上一卡， 露腰， 露腰， 露腰， 露腰怎么样？ 把露腰给你烤。你掉头露腰了， 掉头 换过来，啊露红，啊露红，啊不露红也不行。一看双开露黑了， 双开 是猴三。不过个别地点也行是好点了的 啊， 这叫小孩肚里带嘎嘎。 什么点呢？ 顶单椅。 眼睛喝着泡呀。 眼睛喝着泡、妹子，看今年妹子长得都老大不小的喽，该鼓鼓喽，该娃娃喽，妹子今年多大喽？ 去、 妹子， 干哥哥， 哎， 问我多大了？ 嗯， 你不知道吗？ 啊。 小时候你都忘了吗？ 那现在忘得干净的了，也不是没多大了，现在看不出来了。 问我多大了？想知道？ 想知道？ 想知道？那你听着。 讲。 三妹妹，我把一枝柳呀，好像牡丹花正开开，我光能看来不能看呀，哎呀哎呀，我光能。 哎，这光能看不能猜，我这大老远跑来，我还能白跑吗？ 那你白跑，没到时候嘞。 没到时候，就提前一年不行吗？ 不管。 不管，妹子。 嗯。 那什么时候管猜？ 你走路尿水，性子怪急的。 哎呦，我还不急了，你看我都多大了，干我还不急？ 想猜？ 嗯。 那你心呢？ 还挂招牌了？ 怎么样？ 妈妈耶，那招牌要往外一挂，那一个大公司总经理也不如你的收入了。 怎么不如我收入了？ 哎呦，你没听讲，像你们这样小大姐厉害，只要干什么生意一开张，那就捂不住。这么讲吗？像你们这样大姐是裤带松一松，给我们干半年工。 哎呦，这么厉害？ 嘿， 那你讲， 妹子，你那招牌要挂在那大街上路面口，生意也许好的。那招牌你都挂，你要挂个厕所里，我看生意也不大好。 你不懂， 那你都挂。 人常讲的好，吃屎狗离不了猫屎，尤其个年轻小伙子，嗨，他看得太清了。 那你都挂在什么地方呢？ 挂在什么地方呢？你想知道？ 那当然想知道。 我先透露你一点，你听。 讲。 招牌。 不是别的活，你要是单嘴扛袋子我能帮你，你这个活我再急也用不上劲 啊， 你忙不过来也没有办法。 谁叫你帮忙嘞？ 妹子 啊， 人现在人家开店搞什么都看包装跟装潢呢，你的门面都给装潢吗？ 早都写好了。 写好了？ 嗯， 我看看。 到门外头看看。 还有妹子，你这招牌跟对联是请哪个师傅给你写的？ 写的个好。 哎呦，写的那么漂亮呢？ 写的漂亮，念给老大爷们听听、 上一联是未从见面笑嘻嘻 啊， 三言两语唱夫妻 啊， 不恼。下一联是一夜无更天刚亮，天亮滚你妈的逼。 哎呦，这什么是对联？ 这什么对联呀？哎呦，妹子 啊， 你这横批写的好呀。 横批怎么写的？ 人都四个字成一句，你那怎么三个字来回倒成四句的？ 那这个人有学问。 老大爷们，你们看他那三个字倒的，一个一字，一个日字，一个夜字，来回倒成四句。 怎么倒的？ 日日夜夜，夜夜日日，一夜一日是一日一夜。 看，到你嘴里就那是一个横批。 就是的。哎呦， 那阿姨，妹子， 哎， 像你这样开业了，大多数都接多大年龄的客人？ 没经验过。 没经验过，那干脆这样的，今天高桥干哥来了， 啊， 我在这里就给你做个经纪人。 做个经纪人。 来个试营业。 试营业。 好。 就是没有人，俺俩试验一下的。 对。可好。 嗯。 妹子。 啊。 假如你看。那边有个老头今年八十，那个老头怎么样？ 哦，那边来个狗屎老头。 对。 叫他。 对。 干哥哥。 哎。 你请呢？ 讲。 不讲。不能侮辱他， 你那点要花色藏着我也能看出来 啊！ 你什么老人家，你是嫌那大爷年龄大了 啊？ 年老了不造了，咳嗽咳嗽就尿了啊！ 尊敬老人， 哎呦，我懂你的意思，管那我给你找个小的。哎，妹子 啊， 你看那个怎么样？今年可能有八岁半了。 哦，那来找一个有个放学的小孩。 对， 干哥哥， 哎， 你请着。 太小了，搁这乖乖，太这太老的又太老了，太小的又太小了， 没成熟嘞。 那干脆我给你找一个二五中实的，二十郎当岁的。 二十郎当岁的。 嗯， 正好。 你看那个小伙怎么样？二十露头、 啊。 你不要看他没有个头，他外号叫西班牙肿牛。 嘿，干哥哥。 啊。 就那个小伙子嘛。 啊。 一听呢，一听、啊。 那我呢？ 你嘿嘿，你是吓得别等背对了，背吗？ 我背吗？ 啊！ 哦，我是里一头外一头，忙上忙下的，我背吗？ 背吗？ 哎，我讲那个兄弟，你别给我俩呛，你要给我俩呛，我算单一句给你干个脑震荡。 哎，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那我给你，我给你， 送我吧， 我给你， 还给我俩呛，像你这样的。